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聪明吧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千万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雨允，和您继续来听老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经典歌曲《微风细雨》。这首歌充满诗情画意，透出芬芳和清新，如清风像细雨，勾起人们的想象和回忆。 微风吹着浮雨，细雨慢慢飘落大地，淋着我淋着你，淋着世界充满诗意。微风伴着细雨， 是习惯，是时间，是白发，也叫你我乍惊乍喜，完全为忘自己。

流年，我是雨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像海洋。 凝结我一切，爱的同心圆，请你躺进我指尖。同心圆，让我逃进你指尖。